第32集。 天近中午，孟昭还没有醒。见孟昭嘴唇很干，陆时琛倒了一些温水，用湿棉棒把水点在了孟昭的嘴唇上。忽然病房的门被敲响了，陆时琛起身走过去开门。门一打开，他看见外头站着的是盐城市局的李局和赵队。 陆顾问，抱歉，我们现在才过来，小孟怎么样了？ 还在昏迷。 陆时琛的脸上没什么表情，看上去有些冷淡。 我们能进去看看他吗？ 陆时琛把门开大一点，让出一步，李局和赵队走了进去。李局走到孟昭病床旁，看了他几秒，叹了一口气。陆时琛冷眼观察着这位跟徐局年纪相仿的局长，说： 李局，绑匪为什么会知道林曼身上藏有定位装置？又为什么会知道孟昭参与了这次营救行动？李局，您认为这一切都是巧合吗？ 你这么问是在怀疑盐城警方？ 在已知孟昭已经被停职的情况下，轻易同意我们参与这次行动，您能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吗？还有，我和您之间并没有接触过，您为什么会知道我的名字呢？ 李局并没有立刻回答陆时琛的问题，他只是保持着沉默，似乎在沉思。正在李局刚要开口的时候，一道虚弱的极低的声音说： 是林麦。 陆时琛猛地将目光投向了病床，他俯身看着孟昭。 孟昭，你醒了？ 听到你们说话我就醒了，我有点渴。 孟昭的唇色仍然有些白。陆时琛把病床升起来一点，又拿起杯子去接水。孟昭看向病床旁的两个人说： 李局、赵队，你们也过来了，剩下那两个绑匪抓到了吗？ 地毯式搜索了一整晚，还是没能发现那两个人的踪迹。我们盐城山多，那处厂房更是靠近一处深山，极易躲避追踪。 那三个人都是专业杀手，虽然都是亡命之徒，思想却极其冷静和理智。他们能选在这儿动手，肯定对周围地形非常熟悉，早就规划好了逃跑路线。林麦母子怎么样了？在犯罪现场有没有找到一个黑包？ 林麦似乎受到了惊吓，一句话也不说。他儿子不知道被注射了什么药物，现在仍然昏迷不醒，所以我们现在也是毫无头绪。至于那个黑包，那不是我们给林麦的假包吗？你找他干嘛？ 我说的是真包，不是假包。林麦一开始就找到他了，但他没有告诉警方，给自己留了个后手。我猜一开始他也没想把那包真的交给绑匪，还是想依照警方救出自己的儿子，只不过中间被绑匪炸住跟警方联系过，为了救自己儿子的命，他就一股脑把所有事情都交代了。 原来是林麦泄露了我们的方案。做警察最怕的就是这个，我们一切行动方案的制定都是基于受害人提供的信息，一旦受害人背叛了我们，所有的准备和努力都将毫无意义。也怪我没考虑周全。 那又能怎么办呢？我们不信受害人，受害人也不信我们，案子怎么查下去？不要自责，出现这种事情也没有办法。 其他几个人没有说话，屋内陷入到沉默之中。片刻之后，李局再次看向陆时琛说： 陆顾问，刚刚你的质问我还没来得及回答，现在事情都解释清楚了，那我也说两句吧。我知道你在顾虑些什么，吴嘉义的势力那么大，在盐城又耕耘了那么多年，你怀疑当地警方与他之间互相勾结，这也正常。说实话，即使是我也不知道盐城警局中是否有警察与犯罪分子私下有联系，我相信小孟应该也想到了这一点，但即便如此，他依然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相信我们。 除了因为他的正义感，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作为警察，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时候，一定不能在行动的过程中带着怀疑的眼光去看待自己的战友，因为一旦这样做了，就可能在思想上处处受制，也会耽误解救受害者的最佳时机。之所以跟你说这些，是因为你作为技术顾问，未来的很多案子都需要你来协助，而你也需要跟我们警方并肩作战。在这种情况下，你不仅需要相信小梦，也需要相信我们。就像刚刚说的一样，只有彼此信任，事情才会顺利进展。警务系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黑暗。 陆时辰还是没说话，保持着沉默。 好了，小梦，你好好养伤，我们就先回去了。如果有什么需要，你随时联系赵队。 好，谢谢李局。 见李局走到门口，孟昭突然出声说： 啊，对了，李局， 怎么了，小梦？ 算了，下次再跟你说吧。 嗯。 李局停了一下，没有继续问，他和赵队推开门走了。孟昭侧过脸看向陆时琛问： 刚刚这番话听进去了吗？ 我只相信你一个人就够了。哎，现在感觉怎么样？还难受吗？ 难受倒是没有，就是困，怎么睡也睡不够似的。 那要再睡会儿吧，医生说你失血过多，短期内会有犯困和畏寒的症状。冷不冷？ 有点儿。 陆时琛的手指触到床头的温度控制器，把屋内的温度又调高了几度。片刻之后，孟昭低声说： 哼，上次的话说早了，这个月的血光之灾 KPI 这才算完成了。 你不是警察吗？怎么还相信算命啊？ 我信啊。算命的还说我今年会遇上一个喝露水长大的仙女儿，能逢凶化吉，就算遭遇血光之灾也不会有生命之余。这算命的坑我，性别都算错了，什么仙女？你是仙女吗？嗯，陆大仙女。 孟昭闭着眼睛，脸上浮出了一丝笑意。陆时琛没应声，握着孟昭的那只手又收紧了一点。 不要回头看，存在梦里面，雪把我遮掩，暗潮汹涌维护你周全，背对发烫的视线，只等待那一天。 孟昭虽然失血过多，但是身上没有其他的致命伤，他的身体素质又一贯不错，恢复起来还挺快的，在医院躺了三天就出院了。 出院当天，赵队又来了一趟医院，陆时琛去办理出院手续，孟昭留在病房跟他聊天。 师哥，你工作这么忙还亲自过来，我们打个车就回去了。 其实我这趟过来啊，也不仅仅是来接你们出院的，是有一件关于案子的事情，我想过来当面告诉你。 啊，什么事？ 林麦的儿子醒了，我们在给他做笔录的时候，他提供了一个关于黑盒子的信息。他说林麦把那个针包交给绑匪的时候，他正好是意识清醒的状态，他看见绑匪从包里拿出了那个黑盒子，那应该是一个录音笔。 录音笔？确定吗？ 林麦的儿子在一个数码商城工作，平时跟各种电子商品打交道，在学校里也是学相关专业的，应该不会看错。而且据他说，看外形那录音笔有些年头了，型号相当的老。 张林青当年交给林麦的是一支录音笔，20年前录音笔在市面上应该不常见，价格也非常昂贵， 从林麦之前的交代来看，张林青当时并不算太有钱，花这么多钱买一支录音笔，录下的内容一定非常重要。 就在这时，陆时琛办完出院手续回来了。赵队听到脚步声，跟他打了一个招呼。见孟昭神情有些严肃，陆时琛走过去放下手里的东西问， 怎么了？张林青当年交给林麦的是一支录音笔，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录音笔里面一定装着吴佳义的犯罪证据，否则吴佳义也不会这么急迫地想拿到它，张林青当年也不会让林麦死守那个包。 现在最担心的是，那两个人拿到录音笔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立刻把它销毁，那吴佳义当年雇凶杀人的证据就彻底毁了。 那两个人拿到录音笔之后，是会选择立刻销毁，还是…… 这时陆时琛开了口，把孟昭脑中正闪过的想法说了出来。 也不一定 啊。怎么说？ 20年前张林青隐瞒吴佳义，偷偷录下了吴佳义雇凶杀人的证据，有了这个前车之鉴，现在的吴佳义对手下未必会完全的信任，把销毁证据的事情交给别人，他能完全放心吗？谁能保证不会出现第二个张林青？一支20年前的录音笔，因为亏电的缘故未经修理的话，肯定打不开。对于吴佳义来说，最稳妥的销毁方式就是看到这支未经修理的录音笔被原封不动地交到自己手上，然后再由自己亲手销毁，这样就可以保证录音内容不被任何人听到和复制了。 确实有这个可能。 我跟陆顾问的想法一致。所以师哥，我希望你们还是不要放弃在银城范围内搜寻那两个杀手。至于吴佳义那边，我想办法让人监视他，阻止他拿到那只录音笔。 好， 走吧，我们边走边说。 皮囊， 我是小曾， 我是张涛， 我是韩英帝。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皮囊》，本集就到这里，下集更精彩。